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《韦应物为何独怜幽草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贵人迷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《韦应物为何独怜幽草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韦应物和柳宗元并称为韦柳，被誉为唐代山水诗四大代表之一。韦应物生于开元23年，公元735年，卒于贞元6年，公元790年，享年56岁，字义伯，京兆杜陵人。他的家族是关中名门望族，与另一大高门杜姓皆世居于杜陵。唐人形容这两大望族为城南为杜，去天无耻。韦姓从汉武帝时韦贤开始崛起，历经数百年不衰，唐代达到鼎盛。家族中除了官员辈出，更有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绘画等大家。15岁时，天宝十载，公元751年，韦应物因出身而成为玄宗的三位卫官，担任卫官的人都是选精壮结实、孔武有力的，仪表要好，从中也可以推想出韦应物少时的英姿。作为卫官，韦应物随从游幸，恃恩思宠，横行礼相。幸好韦应物及时的折节读书，在担任护从时开始学习。天宝15载，安史之乱爆发，玄宗仓皇出逃，韦应物流落失职。同年，韦应物成婚，他带着夫人和家人一起在武功宝义寺避乱读书。韦应物受佛教影响很深，他与僧人交往甚密，并多次选择佛寺居住。代宗广德元年，韦应物出任洛阳丞。总体来说，韦应物的一生都是在官隐中转换。他不同于陶渊明，陶渊明是干脆辞职再不出仕，也不同于王维，王维虽然一心想隐居，却始终未离开官场，只能在休假时去山中别业小住。韦应物则是做官一段时间，隐居一段时间。建中4年，韦应物初次滁州。韦应物达到滁州后，当年10月，泾原兵变，德宗出逃奉天，韦应物派人从滁州前往奉天护驾。次年5月，使臣才回来。德宗对韦应物的忠诚表示嘉许。兴元元年底，韦应物卸任，由于贫穷无路费返程，他在滁州西建闲居。韦应物在滁州生活了3年，他的诗存中却有近1/5的诗作是写在此地的。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山水诗便是写于滁州的《滁州西涧》：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，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简简单单的四句，既非描绘名山大川，又为言说雄心壮志，写的是荒滩野景，语气也清浅无奇，却被评为娴静高远，一段天趣绝唱。我们来看看这四句是如何担得起如此佳评的。 独怜幽草涧边生，这句被评为冷处着眼。看风景的人一般会举目四顾，看大江大河，看浩瀚辽远的景致，很少有人低头看小草，更何况是小溪边上的荒草。 而溪边的青草郁郁葱葱，自有一番情态，幽静沉寂，不争春色，有独特的美感。但这份静美也让诗人感到惋惜，美好的情形不为世人所见，只能是默默地屈就于野外溪水边，独怜，甚至连这份惋惜也只有诗人具有。一句话写进幽草的寂寞冷清，表达出诗人不得志的情绪。这句陈子昂的感遇中的岁华尽摇落，芳意尽何成，能感受到同样的不得志跃然纸上，而诗人的情绪一下子又跳脱出来。上有黄鹂深树鸣，一高一低，一静一动，画面之外有了声音。黄鹂鸟鸣叫清脆悦耳，为画面平添了意趣。此外，颜色上也有衬托，一片绿色中闪耀着黄色。深树在茂密的树林深处，或者是在大树浓密的树冠深处，都透露出勃勃生机。黄鹂的叫声能引人注意，也正是由于野外静谧，无车马喧嚣。诗人能领略到这样寻常又不寻常的景致，是出于他的胸怀。闲淡心胸，方能领略此野趣。接下来，诗笔一转，描述出另一番景色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这两句令诗境壮阔起来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方才看到的溪边芳草，听到的树中黄鹂，是局部的平和，是片刻的假象，而真正的情形是时将傍晚，天色渐黑，春天水面上涨，在雨的助阵下，河水澎湃汹涌而至。或许是距离河水较远，滔滔水声不易听到，只能看到暗淡的天空下水波翻动，水面在雨的倾泻下如万箭攒动。倘若滁州西涧完全与世隔绝，是自然景色，也不会引发诗人太多内心感愧。但这里有人迹，有人曾经在此生活过。野渡无人舟自横，旷野中的渡口空无一人，波澜的水面上横着一条孤船。孤船的意象代表旅途的孤独，命运的萧瑟，追求的无果，破败感扑面而来。这条船从何处飘来？它曾经属于谁？掌船的艄公去了哪里？此情此景会令人不由地产生种种联想，问出一系列问题。所有问题又能让读者轻易地联系到诗人的境况，他自身的命运。诗人彼时的境遇如何？他不得志吗？遭遇了什么挫折？是要讽喻什么？诗人在诗句中只字未提，他没有说。诗句中似乎有，又似乎没有答案。关于这首诗是单纯写景，还是有微言大义，历代诗家都有争论，各不相让。而韦应物这种光影般闪现在诗行中的似有似无的感发，由叶嘉莹先生给出了精准的评述。他没有停止在写诗的景物之间，在景物之间有一种不只是五官上的感受，还有一种言外的感受，有一种情致。透过耳目的感受以外，他还给你心灵上一份感受，都不十分具体，也不十分强烈。他常常写出这么一种境界，其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。他是写眼前的景物之外，可是他在眼前景物之外又超出了一些东西。可是谁也不像李商隐的感发联想那么丰富，那么强烈。就是说，他会透过耳目的感受给你一种心灵上的感受，而这种感受也不是很强烈，也不是很具体。这正是韦应物诗的一个特点。 好了，新上爷的散文《韦应物为何独怜幽草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诗歌赏析是很费力不讨好的事。汉代大儒董仲舒曾有诗无达诂之说，虽然他指的是诗经没有固定的解释，实际上用来说其他诗歌也是合适的，因为诗歌往往是性发于此而意归于彼，这是说诗歌的意象往往是跳跃而模糊的，没有固定的解释。此外，即使是一些比较明确的意象，比如滁州西涧这个具体的地点的风物，不同的读者也有不同的感受。西方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中国人所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林黛玉，特别是对于滁州西涧这样的诗，